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小组、主体哲学研究小组、先进政治研究小组和自力更生研究小组1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中祖国统一部分。